座山刻的我爱你还在，多少澎湃如海，如今成了感慨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其实我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毕业时吃饭唱歌，最后的拥抱，认真的告别，真诚的告白，不舍却又充满对未来的希望。我想很多人在听到张震岳的这首《再见》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这首歌唱到了自己的心里。不同于舒缓悲伤的旋律，这首歌歌曲是欢快的，以乐衬悲也好，强装快乐也罢，在欢乐中告别，或许自己就没有这么难过了吧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张震岳《再见》。 再也见不到你，

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 oh, oh, 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 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，告别之后终要送别，或许真的到了这个时刻，才能体会长亭外古道边，萋萋芳草碧连天，到底是何种景象。 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清浅绿，酒一杯，声声一滴醉。问君此去几时还？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

现实交臂皆向岁月惶惶，望佛心未忘，潦草寒暄过往，只因尽数量。不对大江川流上上，长夜成染长，不似少年风光，都抹尽轻狂。卸下喜怒加戎装，单凭取在耳畔响，低笑去天地辽广，算君与吾只如残蒲上共赏。有几次落叶换结云之上，相思少言道，盖无为也草莽，君为沧海浪。挥剑两行说知遇难当，怕再见惹彷徨，十年以上混沌本可古过往。有几次落叶换结云之上，相思少言道，盖无为草莽，君为沧海浪。挥剑两行说知遇难当，怕再见惹彷徨，十年以上混沌本可不过往。空念想弹指往事 悲哀。